佛挣得了不比我们多一点点，我们纵然没有挣得也不比佛少一点点。正所谓的是在身不增，在凡不减，不增不减啊。可是我们在眼前觉得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很愚痴，没有智慧，我们拼命在求智慧啊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拼命在学习技能，我们没有财富，拼命在追求财富。哪里想的？你的种种的学习，种种的追求，都是妄想。这个话，如果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啊，你念念了凡四训也会觉悟啊。世间人的聪明、智慧、福德、因缘，没有一桩不是命里注定的。你要想改造命运，那你就修德了。德不修，拼命去追求，哪里能追求得到呢？啊，那个《了凡四训》里所讲的不是了义呀，那是讲的世间罢了。啊，那不是讲的明心见性的，是讲的世间法的因果报应。可见的世间因果报应都不是妄想执着能够求得到的，何况称性的智慧等等。所以如来当心，这是大道，是真道。大道真道啊，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只是当面迷失。错就错在这个地方，虽然说当面迷实，当面迷是真的，实是假的，并没有失掉。所以佛法的教学始终都是讲求的破迷开悟啊。我们自己首先要具足信心啊，晓得什么呢？悟是我们本有的，迷是我们本无的。你要能够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的信心就增长了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迷决定可以破，有信心破迷；悟决定可以证得，有信心开悟。这才真正能够破迷开悟啦。如果你自己是毫无信心，这就是佛法讲的业障太重。那对于这些事理的真相， 我虽然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了，你还是听不懂，还是不能接受，还是里面起疑惑，这是业障深重啊。中的意思，如来藏中，中就是没有一法不包含在其中。这一句如来藏中，就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包括进。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与华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啊，与经论里面常讲的中道第一的没有两样啊，是一个意思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是真真正得一心不乱了，你也就入如来藏中了。啊，就是入一真法界，也就是证得中道第一地了。啊，那么如来藏中的这真相啊，你就都见到了。这个时候你见到什么？诸法实相。啊，到你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，微细的迷惑也断掉了。啊，那么诸位要记住，微细惑断除的时候，就是理业心不乱的境界啊，出惑断掉，是得四业心不乱；细惑也断了的时候，是证得理业心不乱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见到了什么呢？哎，就底下讲的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啊，你才明白这桩事情啊。啊，性色是性具之色，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色。真空啊，这是真体之空啊。那么这个是佛法的所谓的即俗之真啊，俗就是真。下面一句讲呢，性空真实，性具之空就是真体之色。这一句就是即真之俗，可见的真俗不二啊。啊，这个里面的不二是讲什么呢？不疑不异啊，不疑呢空与实不是疑，空是空，色是色，前面讲过，空不能生色，色也不能分析空啊，所以它不一，但是也不二。为什么不二呢？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它有不二啊。这个比喻啊，就好像古人比喻上水与波一样啊，水就是波，波就是水，但是水跟波呢是不一不一啊，水平静，波浪是起伏不定的 对他不一样，但是又不是碾呀。啊，你说他一样吧，不对；说他碾样吧，也不对。这就叫非一非一。啊，光他的性呢，性完全相同。水的性是实性，波的性还是实性。啊，我们今天可以把那个，可以把这个真空比作水，把这个色呢就比作波。水之波，即波之水呀。事实真相如是如是啊。那么这都是讲的心，如来藏心。就是色性，就是空性，啊，这个都是讲的真性的。啊，禅家所讲的见性，见什么性呢？就是见色性，见空性。啊，那么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无处不是，无有一法不是。所以空乃是性空，性空这里面不是虚妄的呀，所以叫做真空，它不是虚妄的。那么色是性质，当然也不是虚妄的，所以叫真色。啊，那么诸位想想，什么色是假色，是虚妄的？什么色是真色，不是虚妄的？诸位应当明了，啊，如果你要是不明了，我提示一下。遍计所知的色是虚妄的，依他起的色是真实的。啊，这都要看什么人来看，觉悟的人来看是真实的，不觉悟的人看到不是真实的。啊，依他起里面这个色相啊，非常非常的复杂。你要能够见到色心呢，那都是真实。凡所有相，皆是实相，都是真实。可是诸位在这样想着一个先进的小计， 那就是说立心一时，你见一切色相啊，是真实的。未能立心一时，你所见的一切色相是假的啊，是在假的里面啊，就是一他起也遍地所知。如果立了心一时了，你所见的这个色相啊，一他起就是缘尘识，缘尘识就是一他起。没有立心一时啊，给诸位说，一他起就是遍地执，遍地执就是一他起。看一他起，两头勾住啊。那么这是我给诸位提示一点啊，你们往这个里头去。天台大师所谓真空妙有三地圆融，是为妙真如心也。你看我们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，我们那个妙字也讲了不少天呐。本门里头十妙，集门里头也有十妙，实在是妙不可言啊。这个地方是把总纲领跟我们提出来啊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啊。这两句主要是悟过来了，就是天台家所讲的真空妙有三谛圆融啊，也就是常讲的妙真如性。底下一句就是解释清净本然。啊，可见的一切诸法本来是清净的。见思尘沙无明，变异生死，分断生死，没有啊，原本没有。那么现在有没有呢？现在还是没有。啊，没有你自己以为有，那就是有了。那这个有是没有里头的有，这个做梦一样啊，确实没有，可是他还是有梦境的死。本来没有，那么诸位想想，一切的染污系缚当然也是毕竟空的啊。正是所谓自信如如不落有，有是边际所知啊，性相里面都没有有啊，所以叫清净啊。 好，我们讲性，这个自性如如里头，六祖大师讲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他这个两句话就是讲自性如如之相。可是我们本经讲啊，寻业发现啊，随心应量啊，寻业发现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变随缘，虽然随缘，可是诸位想的性德毫无改变，所以说之为本然。这就是前面讲过，如来藏本来具有不变的体性啊，可见的这个清净是本然的。不但是本然的，而且是周边法界的啊。那么再给诸位说，凡是讲到因缘和合有形有方所的，都不能够周边，无法周边法界。这一句话诸位要是听懂了，至少可以把你的妄念打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妄想啊是因缘所生法，不能周边法界。由你妄想制造出的不管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周边法界啊，太阳的光明也不能周边发现啊，在整个大宇宙里头也就那么点照着那个附近一点点那个亮光而已啊，像我们点一支蜡烛，哦，范围只能照出这么一个空间，眼里就看不到啊。太阳是在太虚空一支大蜡烛就是了啊，它所照的空间还是有限，不能周边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因缘和合所生之法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不是因缘生，不是和合生的，而是本性里面有的，那周边法界啊。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个色法，这个色是性具之色啦，真色啦啊。虚空周边法界，这个虚空是性具之空，是真空，所以色与空是周边法界。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啊，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再想想我们六根的根性，六根的根性不是因缘生，不是合合生，所以六根的能力呀，周边法界啊，我们的见性周边法界，闻性周边法界， 的六十是因缘生成，是合合而有的，所以六十就不能周边发起。这不是很显然的道理吗？啊，我们今天见外面的色相，用眼识去见，不能周边法界。如果我们舍了眼识，我们用见心去见，那就周边法界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六根根性的作用啊，与如来果地上的作用啊，没有两样。啊，我们现在用不用心？天天用啊！用了怎么样呢？见性上面戴了个眼镜，还戴个什么眼镜呢？戴了个眼识，它的作用啊，被眼识给障碍掉。啊，如果他能够把现实离开了，把心意识离开了。啊，把这个眼睛去掉了，它的作用就又恢复正常了。啊，就像这么一回事情一样。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，啊，因缘生法是虚妄，啊，它的作用是有限的。不能说它没有作用，它有作用啊，但这个作用可以性在佛法里面讲，这个眼识的作用，眼识要能够修得很清净的话，它这个能量可以能够见到三千大千世界。这是讲范围最大的，没有办法比这个更大。如果这个见量更要扩大的时候呢，那就要立心一时。啊，所以小乘人修到阿罗汉，啊，一般的阿罗汉只能够见小千世界。啊，阿罗汉里面有一个代表的，就是天眼第一的阿耨罗陀尊者。啊，他修的这个是所谓半途天眼，啊，他的这个见的这个能量啊，能够见一个大千世界。啊，这是阿罗汉里面说的是天眼第一的，啊，所以说是阿罗汉。用心一时来修行，充其量也不过是见到一个大千世界，啊，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有这么大的能量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。所以修行人最要紧的是要明理，要从根本修啊，对自己千万不要怀疑。为什么呢？一有疑就是障碍。谁障碍你自己呢？你自己障碍你自己。啊，对自己要有信心啊！啊，这个信心呢，我们在大经里常讲啊，对佛有信心，啊，对经典 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有信心，对善知识有信心，对自己的理解修正有信心，那你这一生决定成就。我们有殊胜的法缘，有良好修学的场所，有这么多好的同参道友，怎么会不成就呢？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虽然经文还没念完啊，看到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遍法界性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遍法界性就是其大，其大就是遍法界性，如来藏心体用不二。真是真空真性，互相显发，所以称之为妙真如性。如是妙性，四相是平等的，因此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，平等心呢，第一个修学的关键啊。因为一切万物它本来是平等的，我们在这个里处处显生这个不平等心啊，就是我们的过错过失啊。换一句话，你这个心不平等，平等的性相真，这个真理你决定不能真的啊。那么也可以说，你什么时候心平等了，什么时候你就成佛了啊，你就明心见性。我们在一切事项里生一念不平等的心，立刻觉悟，我自己又错了，又迷惑，又颠倒，又堕落了，要晓得啊，你要天天觉悟啊，要时时觉悟啊。古人常讲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有念就不平等。这个念头的起迷，因为是你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，你当然一下断不了啊，你要慢慢的断啊，要在极不平等里面修平等观，这个才叫真平等啊。啊，到你心平等了，你看一切万法无有一法不平等，你才能入这个境界。这个意思还没能讲尽啊，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，我们下一个星期六再继续研究。